好办，何必为此犯愁容？你不必为难，我愿从命。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道说你的心肠是铁打的， 再请听秦香莲《琵琶词》。